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4月28日，咁啊距离即系呢个月即系完结啊，仲有两天，咁啊希望大家咧就仲未交台费嘅朋友就记得交台费啊！咁啊今集嘅郁文踢爆咧，咁就都讲两个话题啦。咁啊新鲜热辣嘅就系今日呢个所谓临时立法会2.0咧，就真系秒速通过呢一个财政预算案三读通过，咁啊40票赞成。就一票反對，就一票棄權啊！咁兩嗰、那個辦反對辦棄權嗰個係邊個？嗰兩個係邊個咧？咁就我又唔想喺度開名啦，係咪？即係因為開名我就慶噶啦，會係嘛？即係其中一個係賤到無倫嘅，咁啊，即係狗屎垃圾啊！一手培植佢啊，選到呢個立法會議員，結果係嘛？就背叛師門啊，出賣盟友，做咗契弟啊！嗱，呢個立法會當然係廢嘅啦，係咪？咁但係政府呢啲所謂惡政或者暴政咧，就不斷升級嘅，係嘛？你睇下今日其中一個大家好關心嘅就係咧，即係我哋發嗰段新聞嘅時候咧，就係講咩咧？暴政逐步升級，臨立會通過所港法案限制港人入出入境自由。嗱，嗰條法例咧，當然政府嘅解釋就係話。即係特別係李家超呢個契弟啊，呢個嘢呢個正式好典型嘅太監啊！嗱，我啊即係同佢喺立法會都交過手一段時間咧，嚇嗰陣時係做副局長，係咪？哇！即係恭恭敬敬嘅大佬，係咪？即係哇！而家你睇，即係正式可以做共產黨嘅奴才啦，或者撕破咗塊面啦，係咪？老羞成怒啦，於是就惡形惡相，係咪？我哋喺立法會嘅時候指住佢鼻哥嚟鬧都唔敢駁嘴嘅，我話咩？而家唔係，而家犀利嘅，而家真係啊拉咗咁多人去坐監威啊嘛！呢啲係咪啊？佢喺個立法會度即係話啲人蠱惑人心啊！啊呢啲説話咧，呢幾個字咧，共產黨講噶嘛，蠱惑人心啊！即係有啲人以煽動情緒嘅語言同埋標籤蠱惑人心啊！咁啊，當局多次發聲明譴責同埋澄清，就強調呢個香港人嘅出入境自由咧就受基本法保障啊，而且確定啊呢一次嗰個修改呢個出入境條例咧係符合基本法同埋人權法案咁講。咁就因為今日咧，即係喺我哋預料之外，即係預料之內啊，會通過嘅嗰一條叫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係咪？就唔係嗰個出入境條例。咁但係呢個點解你唔係修訂嗰個出入境條例咧？係《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就係話要求啲航空公司，即係喺個航班抵港之前，就要向香港提供呢個乘客嘅資料。同埋咧，係有權禁止指定人士來港。咁呢啲指定人士當然都包括香港人啦。咁嗱，你而家就用呢個國際民用航空公司啊呢一條，即係民航，即係民航公約啊，即係用啲利用嗰啲所謂國際民航啊，揾佢嚟幫你做呢啲咁嘅所謂 dirty job 係嘛？咁啊，通過一條咁嘅法例係嘛？賦權俾呢一個政府係嘛，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就呢個政府就當然係指其中一個部門，就係呢個入境處啦，係咪啊？咁就由入境處去決定係嘛，即係話俾你聽嗱，呢啲人你唔可以俾佢嚟嘅 ，OK 啊，機都上唔到啊。咁呢啲人一定係包括香港人啦，啱唔啱啊？係咪先？或者而家嗰啲所謂流亡海外嘅人？唔係佢想翻嚟啊，大佬，我都可能可以唔俾佢翻噶嘛，係咪？咁好啦，你而家入境就咁啦， 咁跟有即係你可以限制入境，就唔爭在會限制出境噶啦嘛，係嘛？咁呢啲咪暴政啊？而且不斷升級，逐步升級咁啊！而家一齊嚟噶啦，係嘛？所以即係我點樣形容呢？即係最近發生呢啲咁嘅事情，同埋當然好多都係即係喺估計之內噶啦，係咪？而家你係由一個即係呢個係我用嘅 term 嚟嘅，由一個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變成綁國體制嘅極權統治，而家就係咁啦。所以咧，行政係冇得制衡嘅，係嘛？以前所謂個行政主導啊，喺基本法寫嘅行政主導，因為佢都起碼即係整色整水，都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啊嘛，係咪？立法機關就由選舉產生啊嘛，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係嘛，同埋基本法即係好清楚講呢個行政立法關係噶嘛。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就由選舉產生，咁而家立法機關就唔係由選舉產生，起碼而家呢個臨立會唔係，係嘛？跟住落嚟完善呢個選舉制度之後，所謂新嘅選制又等於唔係只有得二十席係通過選舉產生，其他嗰啲都唔係，嗰、那個係假選舉嚟嘅，係嘛？呢、這個好清楚噶啦，係嘛？咁即係話個立法機關不是由選舉產生，咁行政機關咧就不向立法機關負責。而家亦都係嘛？所有嘅法例一定篤定通過。咁有啲人可能駁我哋嘴，咁以前都篤定通過，但係你至少喺嗰個法例即係審議期間，你啲立法會議員可以講嘢嘛，唔會出現到而家咁核突，好似今日呢個財政預算案40票贊成，一票反對，一票棄權，係嘛？咁而家得40幾個議員嘅啫嘛。咁咁嗰兩個一個即係吓就喺度扮反對嘅咋嘛，一個係咪做佢永遠唯一嘅反對派都犀利呀，而家呢個巴閉呀，呢個契弟係咪？好啦，到呢一條即係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啊，限制入境自由呢一條咁嘅，所以佢話冇違反基本法，佢又話冇違反呢、這個即係人權法案，係佢話係咪？但實際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你係剝奪咗即係香港人嗰個出入境自由，呢個好清楚嘅，係咪冇得拗噶啦？呢個係係咪？點解呢一個法例可以賦權呢個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喺航班抵港之前就要向香港政府提供呢個乘客嘅資料，俾份名單佢，係咪？咁然後到時咧就可以禁止某一啲人嚟香港，係咪？呢啲人當然係包括外國人啦，亦都包括香港人啊嘛。是吗？即是港英时代殖民地统治啊，都有啲恶法，甚至乎有啲行政上面嘅做法咧，即系我哋都系不以为然，同埋曾经批评嘅，系嘛？喺一段相当短嘅时期出现啊，即系50年代吓、啊，尤其是呢、這、一个即系打紧寒战嘅时候，香港都危危乎嘅时候咧，就曾经试过喂，可以政府将你即係嗰啲佢認為啊，即係唔適宜喺香港再居留嘅人遞解出境，咁後屘有冇咧？冇，係咪？之後70年代之後就冇呢回事噶啦，係咪？因為嗰個係出入境自由，係咪？你而家基本法你都講明呢個聯合國嘅所謂國際人權公約同埋社會權利公約，係嘛？係包含喺內裏邊噶嘛，係嘛？你唔可以咁樣做噶嘛？咁而家就做俾你睇咯，係嘛？咁所以呢個行政係冇制衡嘅，然後立法咧，即係比橡皮圖章不禁不堪，我就成日講噶啦，呢、這個係咪仲衰過橡皮圖章係嘛？你行政就係一種惡政，係一種暴政，係咪冇制衡嘅？然後你嗰個所謂議會咧，基本上就係仲衰過橡皮圖章係嘛？跟住再嚟司法，喂，舊年。或者前年已經喺度大家爭議咩叫司法獨立？香港冇司法獨立，咁至少有獨立審判啩，係嘛？咁你睇到即係李柱銘等9名民主派領袖係嘛參加呢一個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遊行係嘛？咁你就話佢即係觸犯咗《公安條例》第17條 ，OK？ 咁你告佢，咁好啦，呢一條咧定罪嘅門檻係非常之低嘅，係嘛？只要嗰個集會係嘛？是未經批准的，那你去遊行呢，他就可以告你參加未經批准的集結，是吧？就不是告你第18條非法集結，所以我就想起最近呢 即係 BBC 有個節目，嗱羅冠聰同一條大陸佬啊，即係用呢個所謂視訊嚟，即係大家討論問題。咁嗰條友講到口沫橫飛，啊啲人又啊呢、這個掟汽油彈啊，又毀壞呢個社會啊嚇。咁呢啲人你都同佢解説，咁啊呢啲人你都同佢辯護，係嘛？咁羅冠聰話：你有冇搞錯？而家我哋討論緊嘅係嗰一個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唔係講其他嗰啲啊告。非法集結告暴動告咗好多啦，咁啊嘛，係咪？而家係講緊李柱銘嗰單案，咁呢個夏博權呢、這個大律師公會主席批評啊，即係呢一個判決太重啦。咁然後咧，中聯辦就發一段聲明，開呢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啊，即係個名開佢波，係嘛？喂，咁呢個好過分乜？咁喂，你呢個咁嘅契弟，呢個咁嘅大陸佬都費事講佢名咧。喂，你同羅冠聰喺度拗呢個問題，羅冠聰就氣定神閒。喂，即係佢流亡，睇住佢成熟過，而家成個人成熟咗好多，英文又講得好過以前好多喎，係嘛？兩三下 KO 佢啦。喂，你都大家都唔係對口型嘅，而家講緊嗰單就係告呢、這、一個即係違反公安條例第17条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咁但係個核心問題就係、是。喂，呢兩條罪喺當日8月18号2019年嗰個遊行，你咁樣夾硬告噶嘛？咪告完之後，好啦，當你告咗咪罰錢咯，唔係判坐監8至10个月。嗱，所以你司法機關已經淪為呢一個政治工具啦嘛，打壓呢個政治意義嘅工具，同大陸一模一樣啊嘛，已經係係咪啊？咁所以今日即係我要講嘅就係呢、這個。即係而家香港情況，你話佢三權合作，啲人都鬼曬咁嘈啦，係咪？之前嗰啲泛民主派啊，講三權合作嘅時候，佢哋都喺度嘈啦。咩三權合作？香港係三權分立，係咪？咁我都認為香港冇三權分立嘅，係咪？咁唔係三權合作，而家仲何止三權合作咧？係咪？行政無制衡，議會做幫兇，司法就壞公義，係咪？所以豈止是三權合作？點止三權合作啫？係咪？行政无制衡，议会做帮凶，司法就毁公义。